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你这什么礼节呀、啊？ 人家还不答应， 那怎么办呢？ 他跟人装病 哦，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什么病啊？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现在 啊，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在哪儿啊？ 在罗马市。 好地方。 嗯，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他不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好、哦，这个女方姓什么？ 姓石， 叫什么名字？ 叫石老娘。 石老娘， 啊、 我怎么不认识？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他爸爸谁呀、啊？ 石继海、 嗯。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对，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特漂亮。 好、哦， 她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嗯， 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好嘛，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雪白的前门脸，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儿，比琉璃厂还亮。 好眼睛，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嗯，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嗯， 挺漂亮的豁口。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裳，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吃两只不大的皇城拐角。 还不大的？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啊，够漂亮的， 这真够漂亮。 这是一提的时候啊，人家女方不乐意。 为什么不乐意啊？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岁数我不记得了。 您说他属什么的吧？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侯啊？后来怎么成的？ 后来啊，后来王广福把女方同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哦，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哦，成了。 您听听，这就是苏文茂和朱向臣带来的相声小段《北京地名》。一段相声里啊，就包含了这么多的北京地名，熟悉北京的人听了肯定觉得亲切。您要说您不是北京人，不太熟，那没关系，我跟您说首歌啊，您肯定不陌生。这首歌呢，唱的也是北京的地名，不过这地名都是和桥有关的。您知道蔡国庆的那首《北京的桥》。这期快乐合家欢上半段先到这儿，我是韩健，咱们待会儿见。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京澳豫东往北海，十七拱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气呀怪，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哎呦！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过街天桥鳌龙出海，地下通道穿长街，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哎呦！